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们几乎都能够唱这首歌。我刚刚出道的时候，2002年开始做音乐礼品卡，就为大家传递最浪漫的事儿。一晃16年了，这首歌和这种情怀依然是我们在紧张甚至是平淡的生活中最为喜欢的一种感觉，有人在乎着你的感受。继续爱得更久点。 那次夜空突然的有了繁星，我说有一颗是你，会不会今天我们还在一起，偶尔会谈起你我的相遇，把相遇放到今天，你是否还会爱我，我是否还会爱你，回忆越美好如今越心酸，想把你忘记你越来越清晰，若不是你突然离开，我还不知道我是那么那么的爱你，伤心都来不及，只能看着回忆随着时间凋零，直到你想不起曾经还有个我。若不是那次夜空突然的有了繁星，我说有一我是那么那么的爱你，伤心都来不及，只有看着回忆在传说中飘零，直到沉没海底，至此没了任何消息。知道我是那么那么的爱你，伤心都来不及，只有看着回忆随着时间飘零，直到你想不起曾经还有个我。若还是那次夜空，还能爱我，我是否还能爱你？ 来自周笔畅的歌曲《若不是因为那次夜空》。夏在夜晚总是会萌生一些很浪漫的事情发生。下面这首汪峰的歌曲呢，是发来私信给我的周先生点播的，觉得今天晚上很想用一首歌犒劳自己一下。 越尝到思念的苦涩，这回望远方秋雨般无意的萧索。哦，心爱的人啊，多年以后是否还记得我的惦念，我的忧愁和挣扎，你知不知道，没有你我那颗叮叮当当的心啊，总是这样这样无助安放。还是那当 身旁熟睡的你在哪里？我思念的人啊，人们常说时间会让爱变得淡忘，变得模糊和破碎。可你知不知是这样，这样无处安 汪峰的无处安放。最好的感情不仅是不离不弃，更是一起成长，携手一起走过人生的酸甜苦辣，体会对方的感受，两人的感情才会在双方的努力中变得更坚固，彼此成为对方生命中的不可或缺。时光会老，但是感情不会老，历久弥新。 如果有些人让你失望，如果有些人让你欣赏，如果有些话始终没讲，我代替他们请你原谅。如果有些事让你迷惘，如果有些人让你彷徨，这些歌始终没唱，我代替他们请你原谅。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原谅不美好的想象，原谅不切实际的期望，原谅不得不去笑的约会时光，原谅患得患失的慌张，原谅飞机没按时起航，原谅灰色的天和暗淡的阳。我把好心情点亮，如果有些事让你失望，如果有些人让你欣赏，

亲亲我的宝贝。 真的超级超级为你们开心，这一路真的是像看偶像剧一样，看着你们越来越快乐，越来越幸福。如今角色都要转变了，要做爸爸和妈妈了。希望当你们宝宝诞生的时候，在你们晚上照料孩子的时候，有空也可以继续锁定北京乐广播，听你们当年爱过的节目。下面这首歌来自林俊杰，你是我的唯一。 虽然你是我的最终，虽然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李成儒执导并主演的电影《大岛归来》本周五上映。影片主要讲述了一位昔日大岛在错综复杂的商业环境和红紫乱珠的电影创作氛围里，在挣脱中寻找，在寻梦中惊醒，上演了一场啼笑皆非的故事。根据同名游戏改编的动作冒险电影《古墓丽影：缘起之战》确定引进内地，将于3月16号和北美同步上映。极具魅力的女英雄劳拉·克劳夫也将再登大荧幕。曾凭借《丹麦女孩》获得奥斯卡最佳女配角的艾莉西亚·维坎德取代安吉丽娜·朱莉饰演这一角色。香港男演员吴彦祖也将在片中奉献进军好莱坞的精彩演出。姜文担任导演的第6部作品，也是他的民国三部曲系列电影的最后一部《邪不压正》宣布定档今年暑期上映。主演阵容是姜文、彭于晏、廖凡、周韵和许晴。片中他们扮演的五位江湖儿女将在民国时期的北平演绎一段飞檐走壁的快意恩仇。影片改编自作家张北海的武侠小说《侠隐》，讲述了一位青年侠客1936年回国为师门报仇的故事。姜文表示，电影语言的精妙之处在于可以把字里行间不可言传的东西通过影像展示的妙趣横生。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晚上9点，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 妈妈，生日快乐，我爱你。 哎，哥们儿，没事的，你一定行。 亲爱的，我好想你，你要好好的。 嘿，姐们儿，别哭了，明天咱们大吃一顿，我请客。 宝贝，加油，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 傻丫头，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爱得更久点。我要再说一遍，我爱你。韩丽主持， 我是韩丽，巧克力的丽，欢迎来到我陪伴你的电台点歌节目《爱得更久点》。方法很简单，登录新浪韩丽微博。今天是2月7号，明天就是腊月23，也就是我们的小年了。所以呢，也有一些朋友陆陆续续要整理行囊，要回家了。有句话说，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所以阿叶朋友要点播这首《你曾是少年》。 你却没说一个字，你也只是挥一挥手，想扔掉飞机，说是人生必经的事，就和他几分，却又感觉怅然若失。镜子里面想看到人生终点，或许再过上几年，你也有张虚伪的脸。难道我们是为了这样才来到这世上？这问题来不及想，每一天一年总是匆匆忙忙。你我来自湖北、四川、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却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某天夜半忽然醒来，站在寂寞的阳台，只想从这无边的寂寞中逃出来。许多年前，你有一双清澈的双眼，奔跑起来像是一道春天的闪电，总是以为真 当我曾经是少年。 这是来自 S.H.E 演唱的《你曾是少年》。对啊，我觉得过年虽然是又大了一岁，可是总会让我们觉得又减龄了，因为在爸妈身边我们永远都是孩子，而且过年那几天呢也真的是可以肆无忌惮的，想吃就吃，想睡到几点睡到几点，可以不停的聚会，可以推杯换盏，人真的是松弛了很多，所以快乐也变得简单了。但是在此之前要完成你该做好的工作。 AYR5 好朋友，你要的没那么简单。 总是不安，只好强悍，谁谋杀了我的浪漫。没那么简单就能去爱，别的全不看，变得实际，也许好也许坏，各一半。随便听一听，自己做决定，不想拥有太多情绪，一杯红酒配电影，在周末晚上关上了手机，舒服我